Hello， 你好，欢迎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哎，回想一下，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做过这样有趣开心的话题了。 嗯，逗逼快乐， 最早的时候经常做。 对呀、啊嗯，这期节目又能放飞自我了。 对呀、啊，说一下我们上学时候的这个爆笑的经历啊，在宿舍发生过的让你爆笑的事儿。 那就是说，少不了一群逗逼的室友啊，对不对？然后一些小恶作剧啊之类的。 对对对。 很期待大家能够分享那些爆笑的往事。 嗯。先来说歌吧，第一首歌呢，一首很欢快的歌啊，叫做《想给你》，来自钟逸轩。 嗯，他也叫逸轩，我也是逸轩 啊，但是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字儿啊。 欢迎收听我的弟弟带来的这首歌。 别闹，别闹。 是我的唯一，我想把雨后那缕阳光抓住给你，我想把虚无那轮月亮放入梦里。 严少元他说啊，舍友嘴角长了一个比较大的痘痘，他看起来很慌，我便开玩笑的对他说，这种长在下嘴角的痘痘叫做痔疮，挺严重的，要去看医生呢。下午我们宿舍几个人一起出去玩，路过一家路边的药店，我们跟他一起进去的，他开口便问，医生，你看我嘴角这个痔疮严重不？感觉挺难受的。医生懵了，后来便是他追着打我的日子了。 你的室友难道不知道痔疮应该长在哪儿吗？ 哎，这个让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以前那种短视频里的一个特别爆笑的段子。 嗯， 就是说那天你看我，你去看我，你不好意思，你说你这嘴上长了痔疮，那个笑死我了。 在你不开心时拿出来听听，我愿成为你一生的笑柄。 电话恋他说呢，每当失眠听到舍友说梦话的时候，就是最搞笑的时候。 都很有内容是吧？ 对，而且我记得我当时我的舍友说梦话都是用自己家的方言说的，我都听不懂的。 哦，那还好没有秘密。 有一个广西的妹子，她是用他们的壮族说的，壮族 话、啊、 那个对对对。然后那个有一个宁夏那个妹子呢，她是用他们那边家乡话说的，我也听不懂。 哦，还好还好，这些秘密没有被你窥探到。 可是我说梦话山东话大家都会听得懂啊，好沮丧。 北方话比较容易理解一些。 嗯， 我想把房子建在你最爱的那里，我想把夜空中的星星全送给你，有且只有你，我想把雨后那缕阳光抓住给你，我想把虚无那轮月亮放入梦里，我想把你最爱的风景写进歌里唱给你听，我想把你最爱的绿色变成草地，我想把房子建在你最爱的那里，我想把夜空中的星星全送给你，有且只有你。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王大毛的《浪漫告白》。 嗯，白泽本白他说呢，之前一个宿舍的妹妹边泡脚边唱歌，结果睡了过去，完了呢那天晚上还一直说梦话，特逗，不会梦话里都在唱歌吧？ 他说最后还是被我们的笑声吵醒的。 不过我觉得大学生这个还会在宿舍里泡脚真的是挺养生的啊。 对，我很欣赏这个妹子，爱泡脚的妹子。我记得综艺节目里吴昕说她特别喜欢泡脚，是不是还在节目里不止一次跟嘉宾推荐说用那个什么药买来什么药 泡脚比较好。 对，泡脚比较好。哎，我到现在真的觉得泡脚真的很好，我觉得对身体很有用的。 对，主要是本来你不太困啊，你泡了个热水脚之后你就巨困，特别容易睡着。 巨困，就是就让人觉得整个血液循环起来了，整个身上暖乎乎的，哎呀，很舒适，很放松。 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嫁给你，我就是喜欢你，对你充满好奇，给你我的心，咱们不分离，只要你保证不离不弃，我会是你未来的路，陪你前行。 谭中宇可白许头 Sarah 他说呢，一个人发出呃呃呃的笑声，然后另一个受不了就跟着一起笑，然后紧接着下一个被传染了也跟着笑，不知道为什么笑，反正最后几个人一起抱着团笑，笑到腰酸背疼眼泪直流。 抱团笑， 对，这个感染力太强了吧。 我好想在你怀里，或者去对面咖啡厅陪我的雨天。 刘三岁他说呢，我带着穿拖鞋的室友出去玩滑板，我在旁边站着很淡定的抽着烟，紧接着呢我就看他腾空而起，摔得那个惨，拖鞋都烂了，他的膝盖也细碎了，我却被飞出来的滑板撞到了脚腕，疼得要命。就这么一起一拐的两个人拖着滑板从宿舍院子回到宿舍，现在想想都好笑。对了，他叫吴黎明。 黎明啊，天啊，这个太逗了。其实玩滑板真的蛮危险的，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一个好朋友玩滑板摔了，还是个女孩，把屁股 摔坏了，就好像是 骨头都裂缝了。当时呢她就哭着给我打电话，然后我问怎么了，她说摔了，然后 还让我背她去医院。当时我还从学校把她背到了医院。 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呢，我男人？ 我现在回想你还真的挺奇怪的，她也不是我女朋友，而且我们俩平时也就是关系还可以，就那天突然给我打电话，我觉得蛮神奇。 难道是备胎？关键时刻用上了。 可能是男朋友不在啊，所以就选择了我。 对对对， 心疼， 妇女之友嘛。嗯。 陪你前行，我就是喜欢你，想要跟你在一起，从此以后，我要握紧你的心，只要此时此刻你愿意，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嫁给你，我就是喜欢你，对你充满好奇，给你我的心，咱们不分离，只要你保证不离不弃，我会是你未来的路，陪你前行。 第三首歌来自程佳敏的《你的眼里》。 那桃子他说呢，下课回宿舍，舍友呢有段时间喜欢看蜘蛛侠，突然在我旁边来了一句：“老子是蜘蛛。”笑惨了。我是猪。 可能是那个侠憋回去了。老子是蜘蛛，大家都说没错没错， 你是猪你是猪，承让承让。 心跳不能受控，屏住呼吸，看着你隐隐出现的生命，我的眼里 会煎蛋的麻花菌他说呢，不是在宿舍的醒吗，那天晚上和朋友出去走着，我对着天上的弯月说，哇，今天的月亮好圆啊，想说的是好亮，我朋友一直盯着月亮，我就没反应过来，关键还有很多路人经过，因为那天的月亮是弯弯的，结果你说的是好圆 啊。哎，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海边玩，当时是刚谈恋爱甜蜜蜜阶段，然后我到了海边之后呢，我就发短信给男朋友说，我说哎呀，这大海里真的好多水呀，然后被他说太白痴。 想想还真的挺白痴的。 我们大海真的好多水呀、啊。 哎，不过这个恋爱中的女人啊，可能热恋中的女人真的是智商会下降。 嗯，是，我也觉得。 皇家的猫猫他说呢，哇，还没说话先一排哈哈哈啊，他说哈哈哈哈哈，全宿舍的人躲在宿舍看毛片，结果隔壁妹子过来借东西，推门而入，我们一个个手慌脚乱的样子，他也是一脸懵逼，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你们应该说妹子一起来看吧，给你看看好东西。 嗯，没事，下次想看的时候叫我。 对，有这种好资源不分享干嘛呢。 太可爱了。在这时你就悄悄进入我的心里，我想把你放在我的心里面，有空现在拿出来想一遍。 初九又三 Detoy 他说呢，只要我在宿舍都会有爆笑，室友说我像神经病。 看来你是整个宿舍的笑点啊。 对呀、啊、像小太阳，就是小傻子一样没心没肺的，开开心心的也挺好的。 对，宿舍一定要有这样一个人，大家才会很开心。 嗯，下一首来自于李伟的也许。哎，这首歌是我最近超喜欢听的一首、它是一个那个电视剧的插曲，这首歌特别好听、我特别喜欢听，也希望大家能喜欢。 对，那我们也来听一下啊。 嗯，也许沦陷你眼神里的我，我心甘情愿的交出这颗心，任由你摆布。 姑娘不能没有肉，她说呢，早晨可爱的舍友和我说，月月我想上厕所，我跟她说那你就快去呀、啊、过了一会儿她不情愿地说，去完厕所肚子就饿了，我再忍忍， 把那坨屎憋一些就不会觉得那么饿了。哎，下面有个朋友留言、他叫不食一不食，他说为啥我室友上完厕所就打嗝呢。 看来是去吃饱了去厕所。 对，太恶心了。永远的住下，永恒被这些面纱。机灵小不懂他说呢，我大二校医院体检，下午呢舍友模仿校医院的医生的声音给同班一个男同学打电话说，请问你是计算机系一五级三班丁小鹏吗？我是校医院李大夫，你上午刚检不合格，问题还不小，明天上午八点来校医院复查，别迟到啊。结果那个哥们被吓哭了，说自己可能得了痔疮癌。 刚检，其实说到刚检突然想起以前上学的时候每年都要做体检嘛，最怕的那个项目就是这个检查肛门，就会被一个大叔然后用戴着手套去探一探。 你被探过吗孟大人？ 你知道我经常到内部的时候就自己往那个体检报告上画一个勾，然后我就进行下一项了。 工作后单位组织每年也都有一次体检嘛，每次到刚检我就自动放弃、然后大夫说， 我也是 大夫说你自动放弃吗，我说嗯，然后你签个字吧，我说好的。 太可爱了， 就觉得 不想被爆菊。 对，不好意思让人看、还反正就觉得自己隐私吧。 嗯。木木木小西啊，他说呢，有一次同学发了个恐怖视频给我，然后我还很认真的去看，结果鬼出来那一下吓得我啊一声尖叫扔了手机， 同时宿舍灯都熄了，接着给我看视频的那个同学也被吓到了。 他说全宿舍都被我吓到了。 哎，你知道吗，其实以前你应该也收到过那种吧，就是别人用 QQ 或者是微信发来那个视频，本来很正常啊，你看着看着突然一个鬼冒出来那种，确实蛮吓人。 就很无聊，超无聊，我就谁给我发那种视频我就跟他绝交，真的就不当朋友了。 嗯，确实挺恶心的。 对，很恶心，就是那段时间很流行这个，我现在可能都不玩这个了。那段时间就是在 QQ 上给你传段视频，说哎你看吧，这个视频特别好看，然后你看着看着就不知道哪一段就忽然间冒出来一个鬼。 嗯，真是 就很恐怖。 对，下首歌来自福仪的《我要和你在一起》。 嗯， 风这么大，雨会不会落下？像个孩子在一起中长大。 爱吃甜甜圈的小怪兽，他说呢，每次讲笑话，社长总要反应好久才笑。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不知道他在笑什么了。 有的人笑点 脑回路比较长， 对，笑点比较延缓延迟一些。 我要和你在一起，一起去到盛开的春天里。我要和你在一起，牵着手去到世界尽头漂流。 小小云他说呢，八个人集体拉肚子抢纸巾，那个场面啊，一起吃了火锅吗？这是 哎，我最近吃那个周黑鸭的辣鸭脖，你知道吗，那个超级辣，就吃几个都不行了。 哎，你知道吗，以前它没这么辣，就最近、 啊对啊、 就最近这两年不知道这么辣。 我也觉得为什么会这么辣呢，我吃几基本上我吃一个还好，吃两个嗯勉强能接受，第三个就不行，辣都不行，一定要喝水啊。 对对对， 或者缓一缓。哎，我这两天我就觉得火辣辣，自己的肠胃都火辣辣。 你知道吗，就北京这个季节啊，又干又冷的时候千万不要吃那种东西，很容易上火生病的。 是吗？对，那我一会儿多喝点水压压惊。 对对对，多喝点水，多吃点蔬菜水果。 我要和你在一起，牵着手去到世界尽头漂流。我要和你 你要和我一起打怪兽吗？他说呢，刚开学的时候有一个晚上，不知道为何舍友们突然发疯，在寝室各种老年 disco 跳得正嗨，突然发现对面楼站了一排学姐在观望，然后还鼓掌起哄。妈呀，真是巨丢脸。 哦，简直了。就最怕的是自己搞怪的时候被人看到。我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在家照镜子的时候，就会跳一些很尬的舞，然后这个时候发现我妈推门正在看着我，我就很尴尬。 经常看到网上有那种视频，就是自己开个直播嘛，有个摄像头，然后自己在那跳舞，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爸妈偷偷进来了，就看着眼前的这个你就很尴尬，也不知道你在干嘛。然后你跳完了之后回头看，爸妈正在你身后，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恐怖片。 其实这种场面还蛮有意思的。 那我期待你能录一个视频，你在尬舞的时候你妈推门而入。 嗯，可以制造一下这个机会。 我要和你在一起，永不分离，趁着时间的风一起老去，直到世界尽头不会离去。我要和你在一起。 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王心凌的，叫挺有意思的歌啊，叫劈你的雷正在路上。 我刚看到这个歌的时候震惊了，这个歌名。 莫大人死活不相信是王心凌唱的。 全世界崩溃，别 乌力陶陶，他说呢，我说说我第一次打工住宿舍的经历吧。那时是托关系进的厂，需要住宿，因为有熟人，当时的办公室主任亲自送我去的宿舍，一开门就是铺天盖地的臭脚丫子味儿。我们四个还没看一眼宿舍就都给熏跑了，就这样我还愣在里面住了五个月。 这位朋友他说，我只记得高一舍友上个大号，全宿舍的人差点都死过去。看来这个卫生间是那个在屋里哈，有单独 的 卫生间。 那个、 对对、哦， 太 味了，太 臭了。这个隔味的效果也不太好。子贤他说呢，就在昨天出门找不到钥匙，拿把备用钥匙出门后，心里默默 diss 了自己一整天，这猪脑子这记性，晚上回家各种求助，请朋友亲人帮我想可能钥匙放在的地方，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室友回来后疯狂吐槽，你怎么又丢东西啊。20分钟后他从自己兜里掏出了我的钥匙。看来是被室友拿走了。 W 先生嘴儿他说呢，当时是大一，我们住的呢是公寓式的，每个寝室都是3室1厅2卫。有一次呢，水压太小，楼上的来我们寝借水，有一个室友以为我在用卫生间，本来呢想喊我，扭头一看又缩回去了。后来我过去，他说我一看内裤那色儿就不是咱寝室的。 太可爱了。好了，今天呢分享了很多同学们在宿舍里经历过的爆笑的事儿，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期节目呢、希望都能有一个开心的体验吧。 感谢那些年室友的不杀之恩啊，忽然想起来这句话了。 我倒是想感谢这个那些年这么搞笑的室友，让我没有得抑郁症。 啊，对，是。 对，其实现在大学生里得抑郁症的人还蛮多的，就前两天我一个好朋友也是因为抑郁症啊、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还是蛮伤心的，希望大家在人生中多找到一些乐趣吧，不要轻易的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那好吧，今天这期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期呢我们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的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里跟大家分享，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账号，期待下期节目能够听到你的故事。 是的，那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